警告标签的要求。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40% 或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8度，相对湿度 4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49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78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1点，升3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7.2，升2.2；盈富基金28.1，升1毫；阿里巴巴217元，升2元；中芯国际16.06，系跌2毫；美团点评102元，升1.1；建设银行6.54，升3仙；小米集团13.28，系升1.8；中国平安91.8，升9毫；华夏沪深346.05，升1.05；吉利汽车14.98，系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129，瑞士法郎7.909，澳元5.224，加元5.866，新西兰元4.992，欧元8.4173。每百日元对港元7.07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90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3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4,665元，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2.2美元，卖出1,582.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港珠澳大桥，由于强风的关系，大桥的中线和快线车速的限制暂时降至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那段比较车多挤塞的，龙尾排翻出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在观塘开源道去码头方向近住红桃道那段比较繁忙的，而红桃道介乎开源道至到考明街这段车多挤塞。新界方面，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日出康城至到影城这一段是车多挤塞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红磡道黄埔花园去尖沙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提一提大家咧，就系注意啊，你用洗手间嘅卫生嘅习惯啦。 卫生署健康促进处高级医生黄慧英医生 最近都发现咧，有啲医学报告啦，香港本地人咧只有2/3咧去完洗手间嘅时候咧就洗手，咁其余咧就1/3系冇做嘅。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你一定要做嘅嘢啦，爱嚟保护自己啦。咁另外一样嘢要保护自己嘅咧，去完之后咧就最好冚低嗰个厕所板，咁然后先好冲水。如果唔系嘅话，佢真系弹晒出嚟，有啲报告咧。就讲话佢可以弹到去6尺啦，亦都有报告系去到4米，即系20几尺都得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 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这个嘉宾近呢半年好红啦，咁咧我就见到佢有好几个访问啦。 我想我人生我冇预期到我会同佢倾到偈嘅， 系咩？ 因为我系一个纯文科嘅学生嚟， 哦， 即系我成日中西史加文学地理咁样， 系。 但系佢嗰个理科咧系我最讨厌嘅一科嚟。 哦，系咯，因为佢系教化学噶嘛，主要大家认识佢讲化学啦， 化学教父啊嘛。 系啦，咁但系咧，我近排见到佢嗰啲咧，讲沟女嘅又有访问啦，讲行山又关佢事咯，唔知点解啦。 跟住我哋请佢嚟讲音乐啦，就可以 讲讲骨胶原又关佢事啦，即系买花胶买大旧定细旧又关佢事咯，唔知点解啦咁样。咁我哋嘉宾系 K 框 Hi， 大家好。 你都几多范数噶？ 唔系，那个年纪唔同啊，因为我哋个年代咧真系要靠知识嘅， 系咩？ 即系我哋60年代咧，你冇其他嘢可以标榜到自己位，因为你始终都系一个公平嘅年代。 系 点样公平呢？就是你嘅 show 到嘅学历， 系 你 show 到嘅知识。咁我学历又唔高啊，当时细路啊嘛，即系我又读书又难。但系咧，你有唔同嘅知识咧，就抵好多啦。 O、okay、 K， 其实目的好简单嘅，就系为咗追女。 我唔知道今日佢揀歌會唔會有好多係佢嘅情史揭露出嚟啦？有冇情史啊？ 情史冇乜噶，唔好多嘅，唔可以講太多。 即係佢係純粹想溝啫，不過溝唔成嗰啲啊。 咁又唔係嘅，溝成都唔話出嚟嘅。 咪主要係而家有老婆關係。 係啦，好多嘢就唔可以好明顯 disclose 出嚟嘅嚇。 喂，但我想知咁點解會慢慢嗱？你咩都想知啦，咩都會學下啦，咁樣。咁但係點解最後收窄到係主力係講化學呢樣嘢？ 其實都唔係嘅，我其實就玩過好多嘢嘅。中學時候啊，畫畫啦，學畫畫嗰陣時，黃玉郎啊，就興畫漫畫嘅。咁啊，入咗考入去 Poly 嘅，即係 Poly 都有得 in 嘅 ，in 藝術嗰啲嘅。啊，點知突然間咧有中六有間學校又收我，係咁、啊、我又讀書咯。咁即係其實係好 random 嘅，即係我唔係想揀 cam 嘅，即係唔係想揀，因為我其實唔係好中意讀書。 但你讀一讀下， 係啦，我就後來先發現到，原來有時一個唔中意讀書嘅人咧，上帝就好公平嘅喎。即係佢唔中意讀書，其實有原因嘅。可能你本身已經唔使讀嘅，即係我唔係好招積。即係我講事實就我原來我細個我讀書唔叻咧，係唔係因為我渣？ 係 因為我真係懶，我唔想讀。我就我喺圖書館讀書嘅，我喺圖書館睇啲唔會即係考試考嘅書。咁但係讀書其實唔得嘅，好難。 係 書都唔買。 咁但係點無啦啦總去教埋咧？你又 其實個原因因為咧當時我係選擇去做。我本來就諗住畫畫嘅，咁後來咧我就 即係讀完曬化學，你都 唔係我未讀嘅，我一路都有畫畫嘅，我自己本身中意畫，就參加比賽，細路參加比賽都攞過獎。咁咧我就一路覺得我漫畫好叻，即係覺得畫畫靚嗰啲人好叻。咁但係後來發現到又揾唔到食嘅喎，唔係個黃玉郎嚟噶嘛。咁就覺得都係知識緊要，咁但係知識好多種咁啊，當然有音樂，好多飯都有睇。咁但係其實當時我最想就係讀作家讀好啲，咁啊因為當時咧就睇到個新聞咧就講，哦原來喺天文台度做咧中學畢業就做得咁，咁咧但我又冇讀作家喎，咁點咧我又要，但我又唔中意文科，咁但係又 contradiction， 咁結果唉、哎、算啦，第日先再讀啦，咁啊又放棄咗呢樣嘢。放棄咗之後，跟住咧就冇話讀理科啦，但係讀理科真係。 我又唔係太難讀嘅，因為點解呢？因為我數學好啊，咁就我其實可以幫人補習噶、 嗯， 我 form one 就幫 form three 補噶啦。 form one 幫 form three 補， 因為幫啲文科啲女仔咧，其實佢哋係好渣嘅， 係咪都係為咗溝女？ 唔係，因為佢年紀大過好多噶啦，嗰啲但係問題因為錢 都係讀兩年啫。 因為佢哋真係好渣嘅，因為我 form one form two 咧已經我自修咧就睇微積分嗰啲，即係其實我、哦、我係即係數學係好叻，唯一一科唔使出翻就數學咯。咁就讀理科咧，其實都係俾我大佬過身嘅大佬啟發嘅，因為佢就入咗中文大學，係啊，即係我過身嘅大佬咧。讀書好叻嘅，佢好勤力嘅、 嗯， 但我同佢相反嘅，我唔勤力嘅、 嗯， 即係我係玩嘅，我大部分時間都係玩嘅。咁咧就佢好勤力，咁入咗讀理科，咁佢讀飽啦自己生物，咁、嗯、我覺得咦幾好喎、啊，即係生物都好似幾掂咁，同埋見到入咗大學又揾到錢咧、嗯，又幫人補習，我覺得咦呢、這個都係個揾錢途徑嚟，知識原來都係錢嚟嘅喎。咁、啊、當時咧我就開始咧都要有個心機去做，咁但係當然有其他因素咧，就係、是、你俾人撇，係俾人奚落。會好大刺激㗎，即係女朋友騙我，騙嘅時候個女朋友個新男朋友係咩嚟？係大學生嚟嘅，揸跑車嘅，哇！大佬自卑到冚頭埋牆，冚咗好多鑊㗎啦，即係 咁跟住咧， 咁同我講嘅時候，個女仔騙你嗰招就話。我唔係唔鍾意你㗎、啊、不過人哋嘅條件太好啊，我爸都好鍾意，我媽都好鍾意佢。咁、啊、我心諗哇大學生好叻咩咁。咁、啊、但係就覺得但我又覺得我冇乜機會做到嘅。咁但係好咗我大佬入咗大學。咁、yeah. 入咗之後咦我大佬得喎。咁其實我又唔覺得自己蠢過大佬好多。咁、 啊、 我就勤力啲囉。 跟住就慢慢 一步。中六就唔同啦，因為我中六我就識得 time management, 同埋識點樣控制。即係知道我有個 target 好清晰啦。咁我當時呢就 multitasking 啦。咁、 啊、 我就好賤嘅，因為我當時屋企好窮嘅。咁我書都冇買嘅，咁、 嗯、 我又諗住點樣入到大學呢，就中文大學呢就可以俾你自修嘅。咁、啊、我考嘅時候要讀中國文學，但我嗰陣中六係冇中國文學讀嘅。咁我識咗個女仔，佢幫我補習，我書都唔使買嘅，佢俾埋筆記我。咁跟住我英文又好渣喎，我又識咗個女仔，佢、 哦、 英文又好好嘅，咁佢又幫我補習，即係兩個都名校嘅。 哦， 以上對拜出自一位化學博士之。 咁但係個問題唔係我個問題係我有交換嘅，咁佢哋又鍾意唱歌嘅，唱民歌，咁我又即係同佢哋即係夾下 band 咁，即係大家溝通下咁，咁、 哦 啊、即係大家互相利用嘅。咁、 哦、 我又有時幫佢哋補下數學嘅，咁大家攞大家要攞， 各取所需咯。喺段感情關係入邊， 冇感情嘅，冇感情，因為我覺得 純粹交易冇感情， 冇嘅，因為我即係覺得佢哋太靚啦、 哦， 即係唔係我追得到嗰啲，同埋佢哋啲學歷好，即係佢個屋企家底好厚嗰啲嚟，即係南唐道嗰啲，佢大我住連住廉租屋，咁佢哋住南唐道，有啲送咗佢翻屋企，仲要行翻出嚟搭叮叮，即係好唔掂噶。 OK， 即係你自卑㗎，你唔敢。即係唔敢做諗太多嘢。 嗱，我開始諗啊，頭先開頭問咩？點解你會講到你啲女嗰啲女仔住南塘道咧？你真係好啱教書，你呢個吹水王。 冇錯。 嗱，總之你知道佢係教 cam 㗎啦，補習天王啦，曾經咁而家成日你喺各大報章都見到佢即係拆解一啲即係化學同生活之間嘢嘅關係啦，諸如此類啦咁樣。咁我哋而家係 K 框啊，係啦。 Oh 线。 你都提到啦，其實你同音樂都有啲淵源啦，因為以前自己都有即係唱下 嗱、我就我有好多背景嘅嘢咧，我老婆都唔知嘅、其實我參加過校際音樂節嘅，即係代表學校，都攞咗獎，不過就唔係最勁嗰啲啦。 咁咧怎唱你彈彈唱？ 我彈嘅，我把聲唔得㗎，其實我把聲我嗌唔到嘅，我講大聲啲話喉嚨好痛嘅，咁我唱唔到歌嘅，所以咁。 嗰陣時負責咩樂器 啊？我彈吉他，咁同埋我識吹口琴嘅，彈吉他吹口琴咧就嗰陣時都幾慘㗎，買嚿嘢咧有嚿架咧就安咗口琴，又彈埋吉他，咁呢啲唔係個個做到㗎，咁我就做到嘅，咁就有獨特啦。咁人哋就係彈嘅啫嘛，咁我就兩樣都攞埋一齊都得嘅。 哦， 咁所以就都有啲優勢嘅。 但嗰時你係聽香港歌手啊，定係即係 其實主要聽英文嘅，最早期英文嘅。咁聽香港歌手其實就係因為唔係應該唔係香港歌手，聽廣東歌咧，其實因為麗莎。 哦 ，OK， 麗莎其實係偶然。我唔記得聽邊個電台，即係我哋嗰年代冇得娛樂嘅，就係聽收音機嘅啫。但收音機咧就通常都係播即係我哋嘅歐西流行嗰個年代叫做。咁突然間唔知邊度有播咗麗莎，咦？點解廣東歌咁好聽嘅？咁即係呢個咩人嚟嘅咧？我唔係睇樣嘅，我聽我比較 因為收音機嘛。 我唔係因為收音機嘅問題，因為我個人好得意㗎。我係比較思考嘅方式咧就係咁嘅。譬如我係聽音樂咧，我係好尊重嗰個音樂嘅，即係我唔係因為佢樣唔係因為佢靚而聽嘅，因為我聽個聲嘅，咁更加震撼咧。原來佢唔係香港人嚟，咁我覺得嚇點解唔係香港人咁好聽嘅唱啲廣東話？咁啊，但我其實我唔知佢係新加坡嘅開頭。咁嗰個年代咧，就仲有一個好似叫鄭錦昌，唔知有冇印象？有冇印象？ 有 鄭錦昌，即係嗰陣時都有時係唱下啲鬼馬嘅粵曲咁嘅。咁嗰個年代開始咧，就留意啦。咁我嘗試自己作曲嘅。但我嗰陣時唯一識嘅係簡譜嘅啫，咁嗰陣時未識五線譜嘅，咁但係後屘就為咗要玩音樂咧，就學過五線譜，再識過嘅，咁但係當然就好渣啦，咁整咗啲簡譜，跟住配啲曲落去啫，得幾個曲嘅啫，嗰個年代識嘅。 咁你第一首你嗰陣時寫係寫咩？寫情歌定係咩啊？ 梗係情歌啦，慢啲嘛，但係嗰啲咧就即係嗰啲咧，通常咧就係因為嗰個年代就唔會好容易偷到人啲歌嘅。即係點樣唔會容易？因為我哋而家啲城市人咧聽太多歌，你有時你自己作嗰啲咧，你偷咗人嗰啲音樂㗎，即係會唔覺意。 即係好似唔覺意，即係你聽得多你就 入咗人哋嗰啲係啦。咁我哋嗰年代冇㗎，係真係自己嚟㗎。咁跟住第一次俾我個即係我哋嗰隊 band 嗰條友講，哇！即係粗口出埋佢，哇！你嗰啲係歌嚟嘅咩咁？咁即係彈咗俾佢聽，就咁核突、咁難聽嘅咁，跟住哇嚇，係好難聽啊！我可以話好聽啲。咁跟住一嘢就打沉咗啦。咁啊～即係作咗第一首之後，就以後都唔得。跟住我就叫佢同我編，我話我開頭叫佢同我編嘅，寫個譜，唔好嘥我時間。嗱，我覺得有時呢樣嘢打擊好大㗎，係咪？即刻唔做啦，爭啲連個吉他都病埋。 所以你之後你就冇作啦，不過繼續係有彈， 有彈， 有彈。 咁但係因為嗰個人咧，就即刻咧就將我前面嗰句咧就改靚咗，就俾翻我聽啦。你都咁樣咁，係喎。跟住我話：點解你會識改嘅？佢唔知我，覺得聽落去順。嗱，咁我知道一樣嘢啦。有啲人天生咧係特別唔同嘅，即係對某一種嘢。咁嗰樣嘢係冇得用勤力嚟追嘅。咁啊，更加打擊咗。唔想再玩音樂啦。即係你明唔明？你見到個叻嘅人喺你前面， 你見到啲人冇付出就收穫， 佢係咁以戀咁嚟啦。咁跟住咧，我最離譜就係咩？跟住再刺激我。咁我就彈吉他噶嘛。我冇見過你彈吉他，我唔知你識彈吉他。跟住拎個吉他嚟同我彈，你咁樣咁啊，咁跟住。 即係亂咁喺我個吉他度彈，跟住我嚇、啊、你識彈吉他㗎？佢話我玩音樂咁啊，點解唔識彈吉他？ 其實會唔會你 ego 太大啊？ 唔係，即係總之係好慘啊！即係總之我嗰下就搏到好型，咁就話得啦，我以後我淨係練翻呢首歌啦。咁即係 同埋盡量唔好識太多朋友，因為朋友好多人會叻過你，你就冇曬啲興趣。 唔係佢唔係叻少少啊，佢係咁叻好多，叻好多喎！嗰下先至激死咗喎。 咁所以麗莎就係你接觸即係廣東歌啦，即係嘅一個即係第一位嘅歌手啦。但你揀咗今日你揀咗一首歌。都系佢嘅《纷飞燕》啊嘛， 系啊， 点解特别你？ 因 为当时 其 实 咧，我嗰个年代咧有好多同学，嗱，我系比较好得意噶。我虽然一个马佬啦， 系 咁，但系我啲朋友咧，我就唔分男女嘅。虽然我有好多系女性朋友， 系， 但我有好多好死党嗰啲男同学咧， 嗯， 其实系真系喺我中一、中二就走咗。 哦， 即系我本身唔系好多朋友，即系我好串。唔好得， 佢走咗嚟， 佢走即係去外國啊！咁我就嗰紛飛燕咧就唔係 咁樣啊，傷感啊！ 中一二嘅時候，咁佢去咗外國咧，咁我哋嗰年代好鬼遠嘅，覺得去外國，乜都要寫信，咁我就諗，我今世都唔知見唔見到呢條友，咁我方温嗰個年代拖過一個女仔手嘅，咁啊方 three 又飛咗外國。 咁所以呢首歌係令到你真係有好多嗰啲思緒萬千啊咁樣， 咁容易分開嘅喎，咁即係咁。但係我後屘唔知個世界有 internet 啊，有 FaceTime， 有跟住好多其他技術，你去咗外國可以令到你喺隔離一樣咯。 但係你有聯絡翻即係之前拖過手嗰啲？ 冇嘅嗱，我嗰、那個頭先講嗰個女仔咧，我方温拖嘅時候唔係拍拖嘅，因為大家都真係細路，細路仔細路女，即係大家去公展會玩嘅。咁佢而家都年纪同我差唔多啦，即或者大过我啦。咁、我当时都， 我想问，点解你当时大家都系方温，而家佢年纪会大过你咧？ 诶、哎，嗱、呢个有啲问题、哦，因为咧就系、是、我系读书嘅时候，我系比正常嗰个年纪系细一两岁噶。 咁 我入大学嘅时候都系十六岁嘅啫。 咁如果系咁，佢嗰阵时已经大过你啦。 咁而家仲更加大啦。点 解 女人 都系差两年？ 女人就跌落嘅程度系。超乎想象的，點解咧？ 各位嗰啲婦女團體，你可以自己去揾佢算帳啦。 揾我算帳啦，唔係因為我俾阿山口百惠刺激咗啊！ 點啊？ 我好中意山口百惠噶，佢同我差唔多同年噶， 係 爭幾億嘅咋， 係 出世。 咁點啊？ 佢而家係， 咁你而家點啊？ 我覺得係我後生過佢好多。 純粹係出一個男性對於夢中情人嘅一個幻想。 因為佢個打擊好大，我見到佢最近嗰啲相，我係 highly shot 咗，點解得翻我翻埋咁噶？唔可以嘅。 今日大家想睇 K 光嘅樣，可以上我哋 Facebook 嗰度睇翻就到。 佢係一個學者嚟嘅，學者可以講呢啲嘅咩？ 可以噶，係啊，佢哋唔一定要政治正確噶嘛。 唔係，我最緊要人生要開心。 係咯，有 嗰 種幽默感啦。 Thank you.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将安排免费包机接载在日本横滨钻石公主号上接受检疫的香港居民，在获准登岸之后尽快返港。消息说，保安局副局长欧志光、入境处处长曾国卫以及相关人员今日将会出发前往当地协助滞留的港人。政府早前说，等到日本当局确定具体安排，特区政府会尽快通知受影响香港居民具体的返港日期和安排。考虑到相关的公共卫生风险，有关人士在抵港之后会安排入住检疫中心接受14日检疫。消息说，本港再多一个人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病人是一名45岁男子，目前正是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相信他和昨日住太古城的54岁确诊男子个案有关。据了解，两个人是同事，日前曾经到过医管局总部开会，医管局已经在相关地点进行消毒清洗。内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持续，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在今个月24号，即是下个星期一召开，将会审议推迟召开下个月全国人大会议的议案。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47次委员长会议今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下个星期一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下个星期的会议将审议推迟召开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关于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议案。日本决定因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取消庆祝日皇德仁寿辰的公众活动。日本宫内厅发表声明说，因应现时的情况，决定取消原定安排民众星期日到皇宫宫殿的庆贺活动，是自1996年以来的首次。当年因应发生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事件，时任日皇明仁决定取消寿辰庆祝活动。另外，下个月1号举行的东京马拉松决定不允许包括轮椅项目在内的普通参赛者出赛，只是有获邀请的高水平选手可以角逐。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以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3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1点，升156点，总成交金额84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1点，升3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6，升1.6；盈富基金28.15，升1.5。阿里巴巴217.2，升2.2，中芯国际16.16，系跌咗8仙；美团点评101.7，系升8毫；建设银行6.56，系升5仙；小米集团13.3，升2毫；中国平安91.9，升1蚊；华夏沪深346.1，升1.1；吉利汽车15.06，系升5.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88，瑞士法郎0.982，澳元0.673，加元1.324，新西蘭元0.643，人民幣6.983，英磅對美元1.304，歐元對美元1.084。日經平均指數報23523點，跌164點。港金現價報14665蚊，升55蚊。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好快就到3:41嘅骚动音乐，今日以歌会友有阿琼啦，有 Eric 啦，同埋仲有我哋化学方面嘅专家 K 君啊。 嗱，头先 K 君就拣咗咧就系丽莎嗰个版本嘅《纷飞燃》啊。咁然之后咧，另外仲有一啲歌嘅，今日拣咗咗四首歌啦。不如我哋先讲《铁塔凌魂》啦。 嗱，《铁塔凌魂》咧就当时我就好中意阿许冠杰同埋许冠。 英定 兄弟，咁呢兩兄弟咧，我又講段歷史你聽，應該就唔香港唔會好多人知道。其實嚴格嚟講咧，我小學係同佢哋係同一間小學嘅， 正常應該唔會好多人知 道。唔會好多人知嘅，因為佢間小學 許冠傑冇乜講過， 許冠傑冇講過，許冠文都冇講過。嗱，咁我就唔詳細講太多個學校名啊，因為我驚未必可以人哋當事人未必認同。咁佢讀嗰間嘢咧喺。一個地方叫元嶺，鑽石山元嶺，喺嗰個地方，咁但係冇咗㗎，嗰地方已經毀滅咗㗎，可能變咗馬路嚟㗎啦。咁我哋應該係同過喺一間學校嘅。 OK， 咁但係我嗰陣時唔係因為呢個原因係聽佢，而因為許冠文同許冠傑咧，我好欣賞許冠文一樣嘢咧，佢講笑話唔笑嘅，咁但係上帝好公道嘅，咁佢細佬又更加勁抽，音樂又好勁。咁我就其實當時我中意佢咧，係個歌詞咁但係我諗未必有咁多人留意到《鐵塔凌魂》嗰個歌詞嘅。點解咧？因為大部分人都聽咗好歌，我聽嘢好深。佢個作者寫嗰啲內容咧，未必係我感應到個內容，但係咧我感應到個內容咧，個作者未必原本有諗咁。咁其中有一度咧，佢就話：豈能及如燈在彼邦？你哋覺得呢句話係講緊啲乜嘢咧？ 豈能及如燈在彼邦？ 係啦，佢有一個 思鄉咯，我諗 係啊，即係嗰時係香港仲係舊嘅漁港，係啦，嗱，我細個嗰陣咧，香港真係漁港嚟嘅，我上過啲漁船度飲酒嘅，即係飲嗰啲婚禮酒啊，好過癮嘅。啊！架船擺嚟擺去，咁啲第一架船同第二架船之間嗰條友啊，捧啲魚啊，蒸條魚啊，就第一架船捧到最尾架船咁，好過癮嘅。即係嗰一年代喺油麻地嗰個避風塘咧，就咁真係漁港嚟嘅。咁我哋嗰陣時咧就聽到呢個內容咧，啊，原來去到外國見到啲外國風景咁靚，原來最靚嗰啲嘢咧喺眼前嘅就是、香港。咁嗰個年代咧，亦都係香港好多人都想去外國嘅年代。咁我自己就覺得，咦，原來佢講咗。香港是咁可愛的，咁我嗰年代其實我是去到外國的，我是去到，但我都選擇冇去到。咁其實我後來都仲有一次機會喺外國，係喺美國可以留低嘅，但我冇完全冇留低。 係點解咧？但係咩咁令到你想留翻喺香港呢個地方？ 其實就係頭先講嗰句，我人生有一樣最唔容忍到嘅咧，就如果我撞到一個人。在我做緊嗰樣嘢嗰度係叻過我太多咧，我就完全唔會再想再做落去嘅。 唔想留喺美國就係因為嗰邊太， 因為我本來喺嗰邊做美國做研究嘅，咁我就發現到咧最大鑊就係咩咧？求其揾條友都叻過我嘅， 係英文方面 定唔係啊？係研究方面啊！你即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喺美國嘅時候，嗰啲人嗰啲鬼仔佢嗰啲。即係我佢即係嗰啲嘢令到你會係呆曬咁，無啦啦同佢一齊去廁所度屙尿啫喎，個鬼仔突然間問我，佢話你讀 chemistry 嘅嗬，我係啊，佢話我屙尿嘅時候嗰啲屙尿嗰啲水點咧喺嗰個尿兜度咧變咗一粒粒豬仔嘅喎，一粒粒豬彈來彈去咁，點解係咁？咁我即刻呆咗。 呢個唔係關 physics 嘅， 係啦，我即係咁啊！呢個唔係關 physics， 即係咁樣兜兜啦，跟住爭幾秒，你真係醒目。 因為要同 cam 有關， 唔係原來同 cam 有關嘅，就係咁先最 真。你食咗啲咩？定飲咗啲乜嘢？ 唔係噶，原來真係 cam， 即係 cam 多過 physics 噶。 哦，係咩？我真係想知啦。嗱，即係其實一般咧，你就算係你開水喉都係咁噶嘛。即係啲水， 但係佢滴落去個水面度，佢嗰粒珠喺個水面度浮來浮去嘅。 哦， 你留意一下，即係下次我哋留意一下，真係好多人唔知噶。即係喺個水，即係滴落去，真係一碌喺度。 咁但係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 系咯，咁佢就话睇到，咁我就问我 O 咗唔识啦，咁后屘再谂就系知，即系因为同水嗰啲有啲叫做氢键啊 ，hydrogen bond 啊，好强啊，导致啲表面张力好强啊，嗰啲嘢有关。仲有更加重要咧，就个水嘅分子咧，系嗰啲负嘅区域咧，同正嘅区域咧，嗰啲大细分布唔同有关，即刻真系 cam 嚟嘅。咁我但系我谂死啦，屙尿都俾人串亲。 仲有一樣最慘就係咩咧？跟住我所以好憎呢種生活嘅，就係跟住同我講嗰個人，我就以為佢係 cam 嘅高手嚟。跟住同我講，我就問佢啦，我話喂，其實你係讀邊範咁？佢話我唔係讀 cam 咁。咁我唔好問就最好噶啦，其實。咁跟住我都係想你知你讀邊範。我話你問啲問題都好有建設性喎。咁跟住咧，我讀 engine 咁。咁跟住我點解 engine 都會問啲咁深嘅 cam 嘅問題嘅？咁我就知道，哇！原來啲世界一山還有一山高，其實係好慘嘅。即係你嗰啲打擊咧，好即係我本身細個讀書就唔叻喎，咁突然間就入到大學就攞咗 first honor 喎，就已經好叻啦，捧到上天咁。突然間去到外區，突然間碌翻落地，變咗求其一條友都碾贏我嘅。咁跟住我又發現到唔係淨係呢個，咁跟住即係見咗幾個都係覺得，哇唔得，我冇乜可能喺美國。咁後來我先知道當時我有一個唔好彩啫，我去咗嗰間嘢好勁嘅。咁嗰間嘢咧，我開頭唔知嗰間嘢咁勁嘅，嗰間叫加州理工啊。 哦， 即係我唔知嗰啲係原來咁勁嘅，後屘先知道，哎呀，啲條友都咁勁嘅。所以你冇料就唔好去啲咁勁嘅地方。 去 Caltech 度屙尿咪得咯。 係咯，你其實我應該心諗就我唔好同佢答佢，唔好對答佢，唔好令到自己咁自卑。 你啲唔知你當冇事發生。 喺個自己個井嗰度就好咯。點知就大鑊啦。 咪就係咯。 人生就係咁啊！即係你見到咁嗰啲轉捩點嚟㗎，因為你一影響咗，好唔再做，唔、 okay. 再做研究。 咁你就決定翻嚟香港圍爐取暖啦，係嘛？ 係啦，咁啊唔係，咁當時香港咧有一樣嘢抵嘅，點解咧？因為讀完博士嘅人咧，其實就唔係好多嘅，即真係唔係好多。咁其實要揾嘢做都好容易嘅，咁但係咧就我咧就選擇咗教書， 嗯， 因為我中意咧係講嘢。 系， 即系讲我识嘅嘢俾人听。咁同埋仲有我以前嘅老师都影响得我好紧要。即系我细个好因为好曳咧，咁啊撞嗰啲好叻嘅老师，明灯嚟嘅，咁啊影响得我好大。咁我就好崇拜教师嘅。 嗯， 咁啊一阵再讲啊，关于我细个嗰阵时个叻老师点样教到我由好曳嘅学生变咗劲咧。讲到后屘一首歌先讲啊，讲啊一点烛光嘅时候先讲。 好啊，咁我哋就由铁塔灵魂嗰度就大家要重温一下，究竟你去小便嘅时候啲尿液点解会成为一粒珠，咁顺便就攞嚟碌去啦。以后听呢首歌，你有个新嘅画面，多咩？多谢 K 光。 铁塔灵魂，望不见欢欣人面。是送字，听不见有人欢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瘫岸及如灯在臂膀，俯首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是此处此模样，此模样。Yeah. 是似处似模样，似模样。 好啦，嗱，下一首咧，今日我哋嘉宾阿 K 光拣嘅歌咧，我哋讲个狮子山下先啊， 系 啦，罗文嘅狮子山下。呢首都係好香港情懷啦， 啊《 鐵塔靈魂》都係一個好即係香港情懷。 嗰個就係以外離開咗香港嘅角度啦，咁啊跟住就翻嚟香港啦。咁啊喺香港嘅時候咧，咁啊屬於英國佬啱啱係令到香港重新再起動嘅時候，即係啱啱嗰個年代係 嗰陣時咪七十， 即係過咗六七暴動之後，咁開始香港蓬勃啦經濟。咁嗰個年代咧，就我自己個人覺得係香港最美好嘅時間嚟、因為嗰個年代你勤力，就掂。咁啲人因此因為勤力就掂就。當然你話有貪污啊，但基本上嗰啲就唔係話好嚴重。咁、但係咧，佢最緊要就係一樣嘢，我哋嗰年代窮嘅，我係窮嘅。咁但係我哋勤力咧，就可以變咗小康。咁個個咪好緊張？我勤力啲，先生係勤力，大家一樣嘅。咁嗰個其實係一個我覺得幾公義嘅年代。當然鬼佬就會優勝啲啦。咁但係嗰年代鬼佬唔係好多啫嘛。咁你勤力啲，就咁我係奉水一樣，我勤力啲。我讀多啲書，我第日就揾多啲錢，娶個靚老婆，四仔主義啊，即係車仔、老婆仔、屋仔咁、B B 仔咁。咁我嗰年代做好多，揾好多錢嘅。即係我嗰年代。 本身你係讀咗博士翻。 我嗰年代係讀緊大學嘅，但係未畢業博士，但我已經揾好多錢嘅。即係我幫當時幫人補習。咁當時幫人補習都好招式㗎，我係專揀啲勁學校嗰啲學生先補嘅。即係如果你唔係勁嘅學校，係啦，因為佢有錢，係因為嗰其實即係我講到明咧，就如果你俾唔到錢咧，就唔好請我啦。即係我寧願俾我啲師弟去做呢啲工作。咁我嗰年代個補習費用咧，嗱，我嗰年代八十年代啦，嗰個補習費用係天價嚟嘅，即係我上去人哋屋企補嘅。 一個鐘幾多錢啊？嗰陣時 我收過最貴 係 喺渣甸山啲 house 裏邊補嘅，就補一個外國喺London U 讀緊。cam 嘅人翻嚟，我幫佢補。 五十定五百啊？五百蚊一個鐘。哇！嗰陣時五百蚊一個鐘。 係啊，買咗幾尺樓嘅。 哇！ 但係我係 guarantee 佢一定畢到業嘅喎，即係一定 pass 咗佢 final exam。我話如果 pass 唔到，我唔收你錢嘅，即係我俾翻曬你。 哦。 我真係捉住佢嚟讀書喎，捉住個靚妹。 係。 我直情我話你一定要做曬呢啲 pass 法，做曬佢，因為我用即係香港補習嗰形式，就即係我幫佢貼啲大學嘅教授嘅題目。你做曬呢啲 organization， 你跟住呢啲做，做曬跟住你就畢業，咁真係畢咗業啊！佢仲要多謝我。 你其實補佢幾年，咁你已經某流嘅啦嗰陣時。 我又中意賭錢咧，不過。我覺得我都做咗好多善事㗎。 你又真係星星犬馬嚇，即係。嗰陣時經濟起飛嘅時候，你有啲壞習慣啦，咁樣。 係啦，咁啊，即係比較唔係咁，唔知好定唔好咧，就去咗啲草皮度咯。 係咯，我想問，賺到咪好咯，輸咪唔好咯。咁你嗰時贏多定輸多？ 梗係輸多啦。 咁咪唔好咯。 我都係叫人唔好賭錢咯。 係咯。 我都係叫人唔好賭錢咯，都係講過，即係你即係腳踏實地係穩陣啲嘅。 係。嚇。OK。 咁但係你始終一樣嘢你。太容易揾啊啲錢，你明唔明啊？喂，大佬，人哋一個月嘅人工先個千幾蚊，哇！呢條傻仔，所以人哋屋企兩個鐘就一千蚊，即係你做人兩個鐘等於人哋成大半個月嘅糧，咁你咪好似過分咗啲咧？ 咁啊係。 咁但係我背後做咗好多功夫噶嘛，咁佢爹哋媽咪都係醫生，咁好有錢嘅，咁佢亦都唔介意俾，因為佢個女係真係話。進步得好緊要。 不過我又幾好奇嘅，嗰個年代你點樣去貼得中嗰啲題目嘅？ 唔係㗎，嗱，因為咧， 你天分嚟㗎都係。 唔係天分，嘢嘢好多嘢咧，你睇落好難嘅。但實際上咧，你化學咧，考慮下會考嗰幾種嘢嘅啫，即係基本上係你覺得嗰扎嘢係有應用範疇嘅，嗰個教授就會考嗰啲嘅。 啊 ，OK。嚇， 即係佢通常係好容易捉嘅，即係我成日都係咁樣捉嘅。 係。 咁結果就。又幾好啊！咁啊，佢嗰個女仔就好多謝我嘅，同我講：我真係冇諗過可以 pass 到嘅喎。因為佢最難咧就係嗰科叫做 organic chem 啊。organic chem 即係有機合成啊。咁嗰啲咧，佢就有成十幾步嘅，即係十幾個 step 係需要十幾個 step 要記曬入佢個腦度。佢冇得背嘅，咁但係我幫佢作埋個方法背，咁佢就覺得因為喺大學冇人會咁樣教，我係用補中學嘅方法。 去教佢。咁但係我係花咗好多功夫嘅， yeah, yeah. 所以我收佢，我覺得五百蚊嗰年代收唔係平，唔係即係佢一個計計一個鐘頭就係梗係貴啦。但我背後花咗好多功夫㗎嘛，我幫佢睇曬啲嘢咧。 我明啊，我冇話你收得貴啊，我話你抵啊抵俾啊。如果我當時揾一皮嘢，我都覺得應該要俾五百蚊你。 因為佢真係好開心㗎，佢畢咗業真係非常開心㗎，寄翻相俾我話啊，我真係畢咗業啦。咁我就後屘鬧佢咯，我其實唔中意啲科，你做乜揀啲科嚟讀咧？ 係。 佢話唔知㗎，佢話讀嘅時候唔知呢科咁難讀㗎，科 chemistry。 我係上天帶俾你嘅禮物啦，我係大錢嚟 嘅，變得你賺咁多啊！ 但最尾都做一成事啦，去曬沙田啦，嗰陣時啱啱整好沙田。 所以你就係因為即係嗰陣時就係有一種就係、是、喂，只要你肯俾心機、 嗯， 你就能夠有一定嘅收穫。 係啊， 所以你就覺得好係供獅子山下，即係嗰個嘅精神。 係啊，即、就、係、是、我覺得其實嗰樣嘢你揼石仔都好，你都可以揼到食賺到錢㗎，即、嗯、係、就是、你係有公道㗎嘛。咁當然後來社會就扭曲咗啦，咁有時你要靠人際關係，先至可以有着數。咁但我哋嗰年代冇嘅，即係我哋嗰年代，譬如我考 A.O. 考試，我都可以考到高成績，咁當然考唔到 A.O. 因為我英文唔得，因為 interview 都全部鬼嘅，即係西人嚟嘅。咁我一聽你啲 accent 都唔係鬼佬音嚟嘅，點同你溝通咁樣 out 咁嘅咧？ 我哋唔好講咁遠嚇，拉翻翻你 係 獅子山下 係。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唏嘘，难言绝无挂虑。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部分人拒絕乘坐包機，會在遊輪上等到星期三的隔離期結束。 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将会派包机接载邮轮上超过200名的公民回国。他们返国之后要在北部达尔文再隔离14日。包机亦都会同时接载部分新西兰公民。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正午时分本港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40% 或以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非常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上寒冷，日夜温差较大，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4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975点，升159点，总成交金额923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3点，升6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41点，升32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6.8，升1.8；阿里巴巴217元，升2元。盈富基金28.15，升1.5；中心国际16.14，跌1.2；美团点评101.5，系升6毫；建设银行6.54，升3仙；小米集团13.28，升1.8；中国平安91.6，升7毫；华夏沪深346.1，升1.1；吉利汽车15.06，系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7。英镑10.126，瑞士法郎7.912，澳元5.225，加元5.865，新西兰元4.996，欧元8.4199，每百日元对港元7.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64。日经平均指数报23523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4665元，升55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9.86美元，卖出1580.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坏车，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竹园道嘅中线有坏车阻路，慢车嘅龙尾去到逢武街，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中线嗰度啦，有坏车，慢车嘅龙尾排到去大约系逢武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菲林明道，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龙。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这一段车多挤塞，龙尾排返出去金钟道接近力宝中心。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近富荣花园，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排到何文田港铁站对开。在观塘那边，红桃道介乎敬业街至到考明街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就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介乎友爱村至到龙日村这一段车多挤塞，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道黄埔花园去尖沙咀，同埋新运路粉岭围菜站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首尔之音 K-pop 之外。 안녕하십니까 Hong Kong. This is CIBS, and you are listening to Sounds of Korea Beyond K-pop. 环保商长大挑战第四季又同大家空气中玩游戏啦！ 每集邀请校长、老师同家长接受小主持的挑战。Game Start！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下午四点十分，骚动音乐以歌会友继续我哋化学方面嘅专家 K Con 嘅。 好啦，下一首今日 K Con 拣嘅歌咧，我都几啱你嘅性格咯，我真系觉得而家睇郑少秋噶。 系啦，流民皇帝。 系啦，做人爱自由啊，系啊，流民皇帝呢套剧嘅主题作品啦。 系啊， 佢唔系做人太自由啊。 唔系啊，佢都未去到太自由啊！ 唔系啊， 佢好多地方都去唔到，啲人叻得滞，佢就唔中意个地方 啦。系啦，冇错，系撞咗板。 呢个世界对佢嚟讲系做监狱啊！ 系啦，咁啊，当时啊，嗱，我其实有少少开始睇唔起郑少秋嘅，即系我觉得佢唔识唱歌嘅。 哦， 即系好似周润发咁，我唔觉得佢识唱歌一样咯。即系开头，但系后屘，咦又唔系？系周润发唱完十分十二寸，我觉得咦几过瘾喎！呢条友都唱到嘅。 系 郑少秋唱《流氓》，但我改观啦。啊，原来佢唱到歌嘅。 系， 即系我头先讲咗，其实我好欣赏人专业嘅。即系唱歌，我觉得嗱，起码你唱即系要识嘅，歌艺要有。咁我觉得郑少秋开头冇嘅，但系唱都唔系，好听嘅，又得，咁觉得啊呢条友都几好嘢。咁啲歌词咧就啲歌词好似系黄沾作咁啫。唔知系咪黄沾，总之几好，几得意啊！咁我同我性格好啱，咁我自己咧就我到而家同你讲，你未必信我。我唔贪钱嘅，因为我屋企好细个已经教我咧，其实你几多钱都好咧，你瞓觉张床都咁大嘅啫。你要咁面积都系咁大嘅啫。同埋就系你出世嘅时候系乜都冇嘅。咁你而家又赚咗啦，有衫着，有嘢食，咁点？咁我就我用呢个逻辑去思考。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咦，嗰、那个阿郑少秋呢首歌嘅内容咧。好正喎，即係啱晒我啲性格，同我自己又好鍾意行山嘅，即係周圍去到，即係嗰啲唔係用錢解決到嘅。譬如你去到喺個山度望一望個山，嗱，譬如你講獅子山啦，你講好多人，但係香港人唔係好多人上個獅子山頂，你上到一望，哇，原來咁靚嘅喎，唉，我哋要想保育呢個香港啊，想整好啲，你會有個愛香港嘅心嘅，即係唔係就咁話唱下歌就會鍾意嘅，你去到感覺到。啊、原來香港嘅石屎森林雖然咁多石屎， yeah. 原來咁靚嘅喎。 係，但我想知咧，即係一個咁自由啦、咁奔放嘅一個男人咧，咩令到你為到你而家嘅太太定落嚟嘅咧？ 嗱，其實咧，我頭先講咗啦，我話我唔係好中意見到叻人嘅，但其實我自己係崇拜啲叻人嘅。係，咁因為咧，我老婆咧讀書咧就好多飯都唔夠我叻嘅，但係即係，但係佢有一樣嘢好勁，佢係 IQ 高過我嘅。即系我老婆 系 好聪明嘅，即系我成日都赞我见过好多女人，但我老婆咧系最聪明嗰个嚟嘅，即系我老婆系好笨拙咁嘅动作，已经表示咗原来佢已经好聪明嘅啦，即系佢有时佢明明嗰样嘢做得到嘅， 你到底系想赞你太太？ 赞真系赞，嗱佢明明嗰样嘢做到嘅，佢就扮到你好论尽咁做到唔识嘅，咁跟住你就忍唔住啦，帮佢做啦，其实原来佢系识嘅。 所以佢個 IQ 方面係啲心計啊， 咁啊唔係㗎，仲有好多嘢啲心態好聰明㗎，諗啲嘢好聰明。 例如咧，我想知係啲咩你好欣賞就啊，你都幾聰明，因為我哋而家講 IQ， 每一次人哋未講嘢嗰啲新聞冇心分析嘅時候咧，就我老婆一講已經講到，即一跟住冇幾耐新聞就講翻佢講嗰啲嘢，譬如啊某局長啊去完中國大陸翻嚟嘅時候著件長袖樽領冷衫，跟住我老婆一句，如果隻手整親係著唔到呢啲衫。 哦、即係佢一句觀察好入味， 好精㗎。即係佢每一句咧，我就覺得信佢係安全過信其他人嘅，因為太聰明啦。咁所以覺得佢，我就崇拜呢啲嘅。 哦， 即係我覺得俾呢個人 handle 我咧，都好過俾其他人 handle 我。咁好好嘅，即係我覺得 OK 嘅。咁、所以佢做乜嘢咧，我就佢話做乜就做乜嘅。佢一定有個原因嘅。 OK 啊，咁我就信佢。我覺得佢笨拙嘅決定又好，乜都好咧，佢最後係啱嘅，多數都係。 就例如嫁俾你 啊 嘛， 咁啊唔知喎，佢成日鬧唔應該嫁俾我喎。佢話我呢條友成日咁忙喎，佢話你冇嘢做都咁忙嘅，成日都唔喺屋企嘅。 咁我成日幫人做嘢啊嘛，我話咗朋友有事嘅時候，我都第一時間真係幫佢嘅，通常都係。咁跟住話，朋友緊要啲㗎啦，我唔係嘅，咁朋友。即係佢唔係成日我幫㗎嘛，咁我盡量幫到一次咪一次囉。或者有機會幫返你㗎嘛。啊、我話唔係，當然我唔係想幫朋友，因為係我希望朋友幫我、嗯、而我覺得盡做囉。 你咪一個對老婆有情趣嘅人嚟㗎？ 好坦白講，我對全世界女人都有情趣。唔係，咁女人係要攞嚟錫噶嘛？全世界女人都應該攞嚟錫噶嘛？ 係 就咁、 是、咯。哦 ，OK， 咁啊，即係 咁佢讀化學係讀到有冇同你一樣？即係 佢冇讀到我咁叻。其實佢次次科科考試都低分過我嘅。係，但係佢有一科叻過我，就係頭先我講嗰啲 organic chem 嗰啲有機合成。係，咁有一次考試嘅考試嗰條題目係十。八步嘅，我背到第十七步，第十八步背唔到啦，全班好似得一個人背到，嗰咪我老婆咯。 哦， 咁所以佢 十八掌咧，佢 佢啲成績，所以佢低我幾分嘅，就喺大學畢業嘅時候，嗯、我啊攞 first honor 啦，佢就攞 second class 最 top 嗰個咯，即係佢就爭我一個一分一兩分嘅。 如果當時佢同你一樣攞 first honor， 咁啊唔好啦，我唔好中佢咁叻啦。 真系就冇咗呢段姻缘啦， 唔得啦，真系唔得啦。 所以可能系老婆嗰阵时咧，明明识嘅，特登考少你几分嘅。我觉得有机会系咁样玩法。 啊，但因为男人都要自尊噶嘛，但系而家个老婆叻自己咁多，大佬冚得埋墙啊，又唔得噶，真系。 天空海阔人开朗。浪情意长，清风令我心醉，大海天我乐唱，尘俗气沾不上，悠悠岁月长。 K 框揀嘅咧，關正傑啊，一點燭光。 嗱呢、這個咧就我一定要講，點解咧？我細個好曳， 嗯， 好曳，即係點樣曳咧？就即係我諗，我而家講你都會覺得好變態。我細個嗰陣時讀嗰間中學咧，我哋唔係上堂係聽書嘅，基本上就上堂係聊交打，聊啲先生同我哋打架。 嚇、啊，聊啲先生去打？ 係啊，點樣啊？即係個先生喺度寫緊嘢，我哋咪揾。地下執到啲嘢粉筆頭，即刻掟咗啲粉筆落嚟，有啲粉筆頭喺台地下咁，掟佢咯。先生咪即刻擰過嚟想隻抽咯，但佢唔知邊個噶嘛。咁但係我哋就係咁曳嘅，即係我覺得好似拍緊戲嘅情節嘅，即係真係 監獄風雲嚟嘅喎，你嘅台 係啊，唔知總之佢望我哋唔到，我哋咪掟佢掟佢。咁即係但係好玩嘅喎。咁先生搞搞下搞到好嘅暴躁，咁我哋好開心啦。Amusement 係幾過癮，即係Amusement Park咁，即係總之嗰個老師係同我哋互相。 玩，但又玩到唔好俾佢差傳到我哋係去見教見校長。咁但係好開心。好啦，直至有一次個訓導主任拎咗我去，佢同我講：佢話嗱，你咧就升唔到班㗎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想俾個機會你。你想唔想補考咁？我話唔想補考，我又唔想留班。咁跟住咧，佢話你咪想踢出校啊？即係講出。咁我話我梗係唔想啦。跟住佢唔使驚。嗱，嗰句話好重要。佢同我哋講。學校唔會踢你走嘅，學校要教好你，即係學校會叫教好你，但你都要俾我教先得㗎。咁我即時都有少少感動，即係佢就恐嚇咗我，但佢話我係唔會踢你走，即係佢話學校咧最渣嘅學生，我都唔會踢你走嘅，我最多會罰你啫。咁但係你咁大個人，你覺得俾我罰你甘心咩？我梗係零頭啦。咁其實當時我俾佢嚇到都想喊喊地，因為個訓導主任咧都好嚴肅咁同我講，跟住拍我膊頭。佢話：你俾心機讀書咧，會好啲㗎。即係我心諗，我咁鬼渣，點都唔好㗎啦。全班最叻嗰啲人大把啦，我點都唔好㗎啦。咁但係我而家好開心。咁跟住佢同我講，問啦，你究竟有冇諗過你而家做嘅嘢，第日係你嘅人生污點嚟嘅？我話我唔覺得自己咁重要咯。我話我又唔會出名嘅。我有咩污點，有人會理咩咁？咁佢就講話唔會㗎，未必係咁㗎。佢話你可能會第日會成才，會好掂，或者可能你第日個老師。咁但係如果你第日個老師嘅時候，你有老師，你而家做嘅嘢係個污點嚟㗎喎，會放大咗㗎喎。我聽到係，如果我第日好叻嘅話，咁我而家犯嘅小錯會第日放到好大㗎喎。即係咁，你見到好多外國政要都係㗎，喺後生做嗰啲好蠢嘅嘢，咁就秉持任冇事㗎。如果公司嘅 CEO 都冇事，但係點知你係個國家嘅元首或者一個重要嘅人物啊死啦！ 突然間爆出嚟， 就爆出嚟啦。咁我就諗，即係好啦，唔好做。咁唔好做，但係都唔會成績會好㗎嘛。即係唔會成績好。咁但係有另一個老師，嗰個老師咧就係寫字寫得好靚。咁佢上堂教書咧，畫啲圓圈咧，一白手就畫到個圓圈好靚，即係喺黑板度攞支粉筆。咁我成日問佢，我就話阿 Sir 點解你可以做到呢樣嘢咁？佢練翻嚟咯。咁我點解我練幾多練唔到嘅？佢話因為你練得少咯。咁我就覺得，咦，原來練都得。佢話你俾心機練咧，啊，咁後屘真係練到。咁跟住咧，嗰位老師咧，後屘病咗，即係就嚟香之前咧，即係就嚟死之前咧，咁我哋探佢，咁講咗一句話，嗰句話我當時都，我而家諗起都想喊嘅。咁我就問佢啦，即係好多謝，嗰陣時其實已經中四、中五都大過咗嘅，即係都開始識諗嘢。我話多謝你教導，即係其實佢唔係教我哋學科嘅嘢，即係我覺得係佢人生嗰種啟發咗我哋，啟發咗我勤力就可以重複畫好多嘅一模一樣嘅圓啊。咁跟住咧就講話，佢話我都覺得自己唔得㗎啦。咁但係咧，我仍然都好開心，即係喺我教到你哋幾個學生，都雖然你哋未必成到才，我未必睇到你成才，咁但係咧。我就可以話俾你知，佢話人生係一支蠟燭嚟嘅。佢話我就係嗰支蠟燭，就嚟燒曬㗎啦。咁但係支蠟燭咧，如果隔離越多人咧，就睇到呢啲光嘅人咧，就越多咧，即係越多人開心。佢話個老師就係做呢樣嘢。咁我諗，哇，即係好鬼感動啊！當時聽到，即係想唔得，我第一要做個老師，即係覺得，即係我要啟，即係承繼佢嗰個願望。即係當然嗰個衝動係好蠢嘅，但係即係但我當時俾佢咁樣。刺一刺激咗，即係覺得啊，原來有啲人咁偉大，即係佢做嗰樣嘢好似好普通，但係佢講嗰堆嘢，我即刻覺得唔得，我真係要振作啲啦，個人咁啊，即係幾大嘅，咁所以就觸光。所以阿瓊揾我傾嘅時候咧，我連白蠟咁就可以彈咗啲呢啲歌名出，因為我真係本身我真係有呢、這個呢大堆嘢想講。 咁你自己教咗咁耐，有冇遇過啲棘手學生㗎？你自己？ 棘手學生有，但係唔多。反而咧有啲冇信心嘅學生，但係就俾我啟發到佢成咗才咯。咁我就覺得我扮演到呢啲角色咯。即係譬如有啲學生入唔到醫科啦，去到外國讀書，覺得唉冇乜所謂啦，讀外國算啦。但翻到嚟覺得耿耿於懷，讀唔到醫科，咁跟住嚟揾我。阿 Sir， 其實我讀完外國大學，我都係想做醫生。我話高阿 head 唔去咯。咁跟住咧佢就。年紀大啦，咁再考 A level 都太遲啦。咁佢就用 non-jupers 嘅方法去大學。咁當時我陪佢大學嘅，我陪佢 interview 嘅，申請咗我陪佢。我第一次 interview 唔得，咁佢想放棄，我話唔得，第一次死啦，仲有第二次噶嘛。咁我就第二年就一樣再陪佢。咁之前同佢做好多功夫噶啦，即係問定啲料啊，大概有啲咩問題可以問啊，有啲問題要點樣答啊。第二次 interview 咗，竟然收咗佢。佢而家做醫生好多年。呢個係另一個啊，即係咁。另外仲有一個更加 high level 嘅，咁呢個咧又係 家嘅一個教授嚟嘅。咁呢個教授咧就某間大學嘅醫學院嘅。咁當時佢就讀書唔成啦，即係覺得自己做唔到醫生，覺得好對屋企唔住咁啊，都好單咁嘅情況，同我講。咁但我又覺得唔係咁嘅，我話你讀唔到醫學院啫，你有冇諗過第日教醫生啊？咁佢又覺得咦有呢個途徑嘅咩？我話可以，你而家讀緊呢科噶嘛，你繼續爬去跟呢個方向，你第日可以教到醫生咁。咁結果好多年之後，佢而家教緊。教緊，咁佢係好出色學者，但係我就唔會講到個名出嚟啦，即係唔方便講個名，但係即係真係得。 OK， 所以我覺得一個先生咧，唔係話我俾啲學識你咁簡單，佢係可以啟發到一嚿嘢。 嗯， 即係如果你比如廚師，同埋嗰個食材，個學生就個食材，個廚師咧就係個老師。係，個廚師咧係有可能咧將一個食材咧變成無敵嘅食品，好正嘅。個先生都係。咁但係如果你調翻轉啦，個食材。攞一個好渣嘅廚師，即係個學生攞一個好渣嘅度，你啊，你讀唔到醫科啊， 係 弊世咯，你投個胎咯，咁啊冇咗啦。係，即係我哋個做老師嘅啟發就話，你要能夠令到嗰個冇信心嘅人俾你講兩句，或者俾你呃又好，俾你氹又好咧，佢重新飆翻上，重新上路。好多時成功咧，唔係因為人哋鼓勵啊，係因為你自己揾只腳去行。但係你令到你揾只腳去行嗰個人咧。個原動力咧都係少少嘅鼓勵，咁所以就老師就咁樣用。 如果最後我問你，咁你會唔會容許你嘅學生叻過你咧？ 絕對可以啦。 嗯，之後就唔同佢做朋友啦。但係 唔係因為個情況咁啊，因為佢哋點樣叻到咧，冇可能好似我咁嘅，因為我泛泛都有啲料到，呢個就係我最串嘴嘅地方。 我估到你唔會咁易認輸噶啦。啊，今日啦，好高兴啊，认识到阿 K 匡本人啦、啊，系啊，但我睇得出你嗰种幽默感，你系一个好少可系即系有一种好爆满嘅自信，然之后系唔乞人憎嘅人，因为你有种有趣同埋幽默，我哋中间系几得意一个人生嘅价值观嚟， 好地嘅学者，我真系。 咁而家冇教啦嘛，系嘛？ 我而家都有嘅，但系教好小学生嘅啫。其实我主要都系fulfill嘅合约咯。同埋因為其實太多其他嘢做啊，我大部分時間即係當未發生嘅呢個事件之前，我主要就影相啊，或者教人影相，或者行山啊。但係而家就少咗啦，因為太多其他嘢做。 OK， 咁希望大家都係啦，希望事件平息完之後，大家可以過翻啲即係 重新再上路啦， 生活啦咁樣啦。喂，今日都係曬 K 光，咁啊講咗你即係好多你嘅生活故事啦。包括你的愛情故事啦， 好多人驚。 係啊，同埋揀咗五首嘅歌介紹俾我哋嘅，多謝曬你今日。 好 ，thank you。 好，拜拜。 盼可將燭光交給我，讓我也發光芒，寒流裡願同往，關心愛心似是陽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心，爱心似是阳光。 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康庄？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特区政府今日派出保安局、入境处和卫生署人员组成的特遣队伍前往日本东京，在当地为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香港居民安排返港事宜。保安局局长李家超下午在机场送行。政府早前说，等到日本当局确定具体安排，特区政府会尽快通知受影响香港居民具体的返港日期和安排。考虑到公共卫生风险，有关人士在抵港之后会安排入住检疫中心接受14日检疫。消息说，本港再多一个人初步对新型冠状病毒测试呈阳性反应，个病人是一名45岁男子，目前正是在伊丽莎白医院留医，相信他同昨日住太古城的54岁确诊男子个案有关。据了解，两个人是同事，日前曾经到过医管局总部开会，医管局已经在相关地点进行消毒清洗。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中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专家考察组到北京、广东和四川考察。米峰在北京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卫健委昨晚在北京举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座谈会，联合专家考察组都有参加。米峰说，联合考察组在会上赞赏中国采取的综合防控措施和取得的成效，并对中国医务人员的忘我精神表示敬佩。卫健委副主任李斌说，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疫情形势出现积极变化，中国将会继续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挑战。日本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病例，其中一人是曾经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工作的厚生劳动省职员。当局说，染病的50多岁男职员上个星期二开始在船上收集资料，再向当局汇报，但没有接触过乘客或者是船员。那名职员星期二当日亦都曾经安排确诊患者落船，和患者距离最少2米。除了这一名职员，一名曾经在邮轮上工作的检疫官早前亦都确诊。另一名新增患者是神奈川县一间医院的女护士，她曾经在医院照顾一名80多岁女病人，这一名病人死后确诊感染。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天气寒冷。明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寒冷，日间干燥，本周后期气温逐渐回升。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以及霜冻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17度，相对湿度4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积出身体化，颓废几多天，问了几多年，质问镜中的自己，你会否生气？赢过亦败阵，算太不 四点钟之后的骚动音乐，找你有李十一。这一首歌他等了四年终于完成到的这首作品。自己作曲填词，加上有编曲，监制有何炳顺。李十一的新歌，作品的名称叫做《在寻找什么》。如果你想找个人陪下你，你想找个人呵下你，这首歌啱你的。他又同李十一咧就以姊妹相称嘅，我问我点解？可能有陈建安。作品嘅名称叫做《未知道》。 继续望着大雾渐渐散于街里，听到着鸟快要葬身冰雪里。然而谁一伸手有阔天空？继续。别让活着就是习惯失去，哪个会答爱与理想不会碎？然而谁一起身已惊起我，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岁月远渴望近，便渴望会更好。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步一步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一刹漆黑有几刹光辉未到，眼睛可看到。继续，命运极妙妙，再没有根据，世界太怪怪，到勇敢走过去，谁和谁一转身已经不老，需要爱哭，我跟你爱哭，需要祝福，我给你祝福，渴望近，岁月远，但岁月会更好。一路走着，一路走在生命之中，一直失望，一样不断希望之中，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即将碰到，一日分别，一日相遇，天地之中，天地崩坏一样一。我陪着你，从不怕迷路，从来无人知道，暴雨后有先到，最冷处吹起暖风，从来无人知道，热血后有一日欢呼，请相信人人能发现未来意想不到，星在膝下，花在肩上，心在心中，千万珍重即或一步一步离开你，从不怕迷路，一次出生那些美好仍然未到，一再呼吸太多就到，闭上眼睛可看到。 虽然咧本身佢喺二月会举行嘅个人嘅演唱会咧，就暂时要搁置啦。本身我都几期待，到时喺个会场入面听到呢首歌。嗰種嘅温暖嘅程度去到幾高嘅，但係唔緊要嘅，我相信總會有機會聽得到嘅。可能有陳建安有佢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啦，作品嘅名稱叫做《未知道》。如果你想揾翻個膽嘅話咧，跟住呢隊嘅組合幫到你，佢哋係 Modern Children。 佢哋新嘅呢个派台作品，同样都系提醒你成长嘅过程入边咧，唔好咁容易妥协。有 Modern Children 呢首新嘅 single， 作品名称叫做 Guts。 晴嘅部分，第一首拣嚟今日新收到嘅呢一首嚟自谢霆锋嘅最新广东歌，歌曲名称叫做《善良》啊。 静静地伴着在天风，夜幕下坐着在看海，因为爱这种能耐，熟络地共聚旧时去。热闹后道别闹时间都是爱，交织了盼待。若是落泪，谁为你抹掉泪？急风中狂潮，安心中入睡。哪怕这世界结了霜，默默地为日后设想。一直是谁幕后在发亮，你别痛哪个会紧张，在竞逐路上受了伤，搀扶你鼓励你信任你，全身一刻爱会再唱。 作曲有谢霆锋，填词有乔星，编曲有陈子龙，监制有谢霆锋陈子龙。最新的这一首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善良》。 累极后静待是暖汤，落败后互望未放，因为爱